心知道有路上要赶，身体却拒绝弹起床。事后我讨厌自己不会反抗，让我很沮丧。当天气那样地晴朗，当工作照例十分忙。事后我讨厌自己经济状况，要是我也知道什么错，要是我也知错不改过，怎么偏偏知道难过，怎么不可安心出错。讨厌自己不会收放，让我很沮丧。只知道有话就要讲，不懂去漂亮地隐藏。事后我讨厌自己不看状想到马上很沮丧。